Ragazine 第二次網聚， 嘩又網聚咁遲先至宣傳 吓，有咩問題呀？這個根本就是 Ragazine 嘅精神嚟啦。 個問題就係大囉，喂，上次某人嗰個網聚變成家庭聚會就係因為遲宣傳咋，今次話時話有咩特別先？ 嗱，今次呢就會係一間日本嘅料理房，題環境都 OK 嘅。 咁有咩人去啊？ 大家都知道啦，其實我哋三月份出咗個新嘅時間表，咁所以有好多新嘅節目啦。新嘅節目主持例如22世紀萬花筒嘅新比、女人不壞嘅 Kinky、婚禮進行曲嘅 Des、今日講古仔姚尊，仲有，梗係留返啲神秘感啦。 嘩，咁多神秘感嘅，喂，咁樣幾多銀先？會唔去㗎？ 會員150，非會員就250，一樣啦。會員可以用會員價預留更多嘅位，我哋當然會 serve 翻我哋 Ragazine 嘅會員。 地方喺邊度啊？唔好話俾我聽北京喎。 旺角，今次一定會係。 都好，夠就腳。喂，講多次個日期嚟聽下，喂。 3月31日星期日，咁啊下昼嚟嘅，下昼1点钟。 嗰日有冇啲咩惊喜啊？例如咩嗰啲乜鬼嘢啊？ 冇心口碎大石，亦都唔会欢乐满东华。OK， 会员方面交代下有咩新嘅优惠啦。因为其实呢几个礼拜我哋努力紧，即系去再搵多啲关于会员卡嘅优惠。 哦，咁都仲好啲。咁樣會唔會 post 上去 Facebook 㗎？ 會 post 返去 Facebook 嘅，咁嚟緊大家就會清楚個詳情嘅。 哦，都好啲。喂，話時話喎，你 post 上去 Facebook 呢， post 落去人哋個 group 嗰度呢，唔好 delete 喎，如果唔係嘅話我會嘈喎。 唔係我 delete 㗎，大佬。 我知嗰、那個咩曹達華嗰個嘛。 我完全真係有時唔知道邊個 delete 㗎，說實話呢啲嘢唔關我事㗎 ,ok? 你唔好再走數啊，講明俾你聽啊。 得啦。總之各位會員快啲電郵嚟返 ,ragazine@ragazine.com.hk。今次地方有限，名額有限，報名重速，咁大家 email 完之後，我哋一定會有專人去講返俾錢嘅詳情嘅。 大家好，我是夏薩特，你現在聽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是又到我們今個禮拜的今日講故仔。 是啊， 是今個禮拜都好多嘢講嘅，其實咁啊、之前我同阿迪都商量，哎呀有咩搞呢，咁啊因為今個禮拜 A 股呢又出咗一個好特別嘅人物、就叫做 Tom Dimmer， 係 個鬼佬咁、啊就而家佢個朵就喺大陸啊，淨喺大陸咋，佢個朵就叫做預言神啊、因為佢係兩次貼中 A 股，即係短期之內貼中 A 股嗰個1949個底啦，咁同埋之前2300多個頂位啊，那個就叫人買，一個叫人沽，哎中曬，兩次都中。咁所以今個禮拜呢佢又叫人買 A 股。咁 A 股又咁啱呢就升咗上去。咁所以俾國內嘅網民或者投資者呢就封為呢個預言神啦、預言低。低是低神一級的。 OK?OK? 是 ,OK, 明白。 咁所以呢就話今個禮拜不如講下啲即國內啲造神論嗰啲嘢啦，或者即係下一節就講下啲所謂技術分析嘅東西啦，因為呢個 Tom Dimmer 呢就係純粹技術分析嘅啫。咁佢本人佢我就相信佢係冇去過大陸嘅，佢亦都唔知道中國為何物。咁但係就用佢嘅佢有三套嘅 technical analysis 嘅方法嘅，一套即係當然冇人知道佢裏面係講咩啦，即係佢哋點計嗰啲數啊，用啲咩理論啊理念咁啦，一個 sequential， 一個 combo， 一個就唔記得咗佢咩名 係 咁啊 ,anyway, 點都好呢樣嘢就佢即係究竟 technical analysis 係講啲咩呢，咁下次就講一講，咁啊呢一節呢就講下啲所謂造神論嘅東西。 喂，呢個 Tom Dimmer 其實係索羅斯嘅技術顧問嚟㗎喎。 係啦，唔係 Tom Dimmer 呢就佢有間公司嘅，喺美國有間公司，咁就頗出名㗎、直頭有一段日子係 Stanford 嗰個分都搵佢俾佢搞㗎。咁所以就好多啲咁嘅對沖基金呢都搵佢做投資顧問嘅。俾佢俾 即係揾佢俾啲意見啦咁樣嚇。啊，咁就係佢從來都冇喺中國個市場裏面出現過，呢個名亦都喺中國 A 股裏面咧就完全未聽過嘅。嚇，咁點解突然之間會走咗出嚟咧？因為即係當然就係、是、我唔記得應該禮拜二、禮拜三啦 ，A 股就大反彈啦。嗯、啊，啲人就發覺咦點解彈咧？啊，原來呢個什麼 Tom Dimmer 咧就叫人去買 A 股， 係啦， 咁啊將佢封為呢個預言帝嘅。咁、嗯、但係本身呢個 Tom Dimmer 其實喺美國裏面估美股咧，即係一半一半嘅啫。 嗯。 一半一半嘅啫，個命中率就唔算特別地高嚇，咁啊，但係當然即係話即係開得公司搞個什麼技術分析嘅公司咧，一定係裏邊好神秘嘅。啊！裏邊佢哋用緊啲咩嘅 tools 咧，用緊啲乜嘢嘅工具技巧咧，就一定係好神秘，唔會話俾你聽嘅。 嗯， 嚇、啊、咁 anyway 啦，咁而家即係中國、竟然就出咗一個預言帝啦。比起以往嗰啲國內嗰啲民間股神啊，嗰啲股神股後啊，就高咗一格啦。 係 係啦，咁曾經 A 股都出過一堆股專嘅。 嗯。 即係至尊級嘅股評人嘅，咁但係全部收曬皮啦啲， 好多啦， 啲股神收皮㗎啦。 例如之前一個女人揸住個基金，咁啊俾人譽為 係啦係啦係啦 股神啦， 嗰個女股神就其實就喺香港拍咗 label 內先嘅， 係啦， 跟住大陸見到，咦香港話佢係咩女股神喎、啊，咁、嗯、A 國內都話佢係女股神嘅啫，嚇咁啊呢、這個。呢位女股神又多嘢咯，呢位女股神真係唔知个样犀利， 嗯， 做人都好犀利嘅佢啊， 佢啲语言啊说话都好犀利， 好犀利，佢完全叫你买一只系起码跌五成啦， 系啦、 啊，最少跌五成噶啦，啊，咁啊好厉害嘅呢条友，但系当然佢自己搵好多钱嘅， 股海明灯，好 系啦，佢自己搵好多钱，仍然系有啲有钱佬信佢嘅，知道，吓、 嗯、 咁啊，因为即系佢始终有个什么股女股神嗰个称号喺度啦。咁有少少呼风唤雨啊，有少少班底啊，有啲钱跟佢啊，咁样咧，咁啊都有人 buy 嘅。咁喺国内嗰个造神论咧，其实就即系唔系今时今日先有噶啦、嗯，十几年以嚟都系有噶啦。因为即系喺一个文字唔系咁开嘅国家里边咧，啲造神论咧就好 work 嘅。 嗯， 啊，只要你大一堆人推咗一个叫做神嘅东西出嚟嘅话咧，嗱，我唔系讲。阿萧生吓、 嗯， 大家唔好千祈唔好误会我讲萧生吓、 嗯 啊，即系大家推咗个神之后出嚟之后咧，就佢讲乜嘢咧，都有人信嘅。 嗯， 个问题就系你可以维持几耐嘅啫。 系、 啊、如果你即系你讲嘢十年二十年都个个都信嘅，咁你好犀利噶啦。嗰、那个即系唯一嚟讲咧，呢、這个世界咧得一个叫巴菲特嘅东西嘅啫。 嗯， 吓咁啊，国内里边咧就好多一啲嘅所谓嘅神咧，基本上嗰个生命周期只有三个月嘅啫。就俾人打柴㗎喇。咁但係你又唔好睇少呢几个月时间。如果你好懂得好好把握呢几个月时间呢，你係可以搵好多钱嘅。 係因为我哋都知道 A 股好多时即係 A 股个市场要讲一讲个特性就係话佢好多时嘅就係话可以一日之内升到升停板嘅升 10%。咁然后呢佢个另外嗰啲特性係咩就係话呢唔计大股咁计一啲中型或者小型股呢佢可以连升五六日都得嘅。 係啦。 即係可以翻一翻两翻嘅。 所以呢喺国内里面呢其实有啲富二代呢有啲有钱佬呢即係据我了解啦就是、专系推呢啲咁嘅神嘅人出嚟呢突然之间推一个咁嘅人出嚟或者係今个月推一的出嚟。 嗯。 咁的讲乜嘢啊砰砰声咁升咗上去或者点都好。咁下个月啲人唔 buy 你啦唔紧要我推 Kelvin 出嚟、 嗯、 我推阿坟总出嚟坟总玩咗两个月又收咗皮啦唔紧要我推阿牛出嚟、 嗯、 总之一连串咁样有一堆人俾佢推出嚟呢就造势嘅。咁如果你话讲到造神论呢就唔系淨系讲即系股市嘅国内即系楼市亦都有啦有啲咁嘅嘢啦。咁但系楼市就冇咁明显因为楼市就自动波可以砰砰升上去就唔使后面搞咁多呢啲咁嘅东西。 同埋楼市呢就只係可以讲嘅就即係只可以分析到有升同跌㗎嘛。你唔同股票係有得揀边隻升同跌。 所以呢其实喺几年前开始呢就有一班嘅有钱佬呢就去专揀一啲国内一啲呢你意想唔到嘅炒嘅嘢嚟走出嚟炒嘅。 嗯。 嗱几年前我记得你北上频道都有讲过㗎逗你玩 係啦 算你落狠同埋呢个嘅姜李君 係啦 吓呢三样嘢。咁因为即系唔知点解突然之间有大概三年几前啦，三年半前到啦，就呢个姜咧，突然之间就贵得好紧要喺大陆， 炒上去， 炒上去。咁嗰次姜嗰次咧，我唔觉得有啲造神论喺背后嘅，可能系即系市场突然之间发咗癫，哇！再之前就當然就係沙士嗰陣時嗰啲板藍根啦， 係啦， 突然之間就炒曬上去，啲白醋啊炒曬上去啦，咁跟住到姜啦，咁之後咧就有班嘢有錢佬咧就發現咗，咦，中國嘅市場嘅文字真係比較低，好適合咧係玩一啲嘅另類嘅炒法，就喺大概兩年前左緊啦，就炒綠豆啊， 係啦， 就炒綠豆，咁佢點樣做神咧？嗱，當然呢个反驳我真先讲啦。咁当时咧，佢哋就揾咗一个叫张恒本嘅教授出嚟。啊，张恒本嘅教授出嚟咧，咁佢系有嗰啲嘅所谓嘅养生术嘅，但之前佢系唔系好出名嘅呢个人。咁啊，专系做用肉用啲豆，尤其是绿豆咧，就教人养生。咁佢真都出咗本书，个书名好长嘅，即系话你食咗啲咩病落肚咧。你又乜鬼嘢食翻出嚟咁样嘅咁上下书名啦吓，咁啊初时就唔系话好出名，咁啊跟住咧就唔知点解突然之间咧湖南卫视咧就揾佢做个绿豆节目，即系养生节目，咁佢系咁讲绿豆，咁啊跟住喺坊间里边咧就好大规模，就好短时间之内咧就将呢个人养生术呢个人咧就吹捧得好大啊，咁啊好多人走去买绿豆。好多人走去食绿豆，咁我问下迪尼啦，你一年食到几多绿豆啊？ 哇，我谂都系一包到嘅啫，都系食绿豆沙嘅时候食 啊。系啦，即系绿豆沙你都唔会自己煲噶啦，系咪？有人俾你，你咪食咯。咁我又问你啦，你知唔知绿豆几钱嘅？ 哇，唔知道，我就知道好平。 吓，你知道好平，你唔知道几钱嘅？ 我唔知 嘅。呢个就系做神个神做一个 product 出嚟，即系一啲嘅所谓嘅信物出嚟啦吓。嘅一个特色就系话呢样嘢你系会接触到，你好容易接触，你唔起眼，而个价钱你系冇呢个嘅 sensitivity 嘅，你冇敏感度嘅，因为你根本就唔知道绿豆几多钱。突然之间有人同你讲喂，绿豆养生，你要日日食绿豆，你唔好食饭，你食绿豆，跟住用啲黑醋浸啲黑豆，咁啊饮，咁你就长命百岁噶啦。咁 anyway 你信与唔信都好，你咪即刻冲去买绿豆咯。 系啊， 跟住话俾你听，绿豆原来20蚊斤嘅，咁你根本就唔知道绿豆本身系咩价。 系啦、 咁你咪20蚊斤买咯。但原来绿豆3蚊嘅啫。 系啦， 嗰阵时就3蚊炒到上20几蚊嘅。 系啦，嗱，同埋要记住，即系同啲听众讲嘅话，可能20蚊一斤，大家都可能会买一两斤呢个通嘅时候，喂。得到幾多？但個問題係計緊嘅係個流量啊，即係中國個市場就係好重要一樣嘢嘅，就係話成個 market 嘅人流量，特別係呢啲去到食品嘅時候嘅話，隨時講緊數緊係6-7亿嘅 market 嚟嘅。 係啦，嗰、那個 market 係好大嘅， 所以個 profit margin 會好大嘅。如果炒1-2蚊上去已經。 个 profit margin 系倍数计啦，跟住就又有本来嘅3几一斤嘅绿豆咧，就炒到上20蚊噶啦。嗰阵时已经估计好，应该会好顺利炒到上30蚊斤。咁但系中国政府出嚟 stop 咗嘅，咁啊知呢样真系讲啦。咁啊做咗一个神出嚟咧，就叫做张恒本。咁啊当然张恒本之后就唔认啦，所以话喂唔关事，我不嬲都系个养生之道，都系用绿豆噶啦，讲咗几廿年噶啦。啊，我唔知点解突然之间有咁多人走嚟听啦。可能是湖南卫视找他做一个节目啦，咁有咩都好啦。咁但係因为就当时嘅解释呢，即係嗰啲幕后嗰啲黑手呢解释就话呢，喂绿豆囤积不嬲都有㗎啦，即係中国古以嚟都有㗎啦，春节前就囤绿豆，春节后呢就囤糯米，呢啲民间智慧嚟嘅就唔关事。咁但係就讲我成个过程就已经係推咗个所谓嘅张恒本嘅东西出嚟啦，做咗一个绿豆之神啦，神啦。咁神一个人係唔够玩嘅呢个 game， 因为去到因为已经係扰攘咗成2-3个月㗎啦。神已经发觉你再係用养生之道去搞起个绿豆呢始终有限，跟住就一定要搵信徒嘅。呢、这个世界真系好，即系中国人嘅社会就永远都好类似嘅，就揾啲信徒出嚟，嗰啲信徒一定就唔系喺绿豆嗰个养生之道出发啦，就系、绿豆嗰个嘅投资机会里边出发啦。咁啊，跟住坊间里边又出咗好多啦，哇！温州大老板，炒乜都嘢，好犀利嘅，眼光独到，其中一个信徒眼光独到，咁就倾家荡产，金铺就同你炒绿豆。 拎晒啲錢出嚟炒咧，係咁以咧就三四蚊收翻嚟三四蚊一斤咧，就炒到上15-16蚊，賺咗幾倍，跟住變咗100亿嘅富翁，咁啊出咗好多呢啲坊間嘅所謂嘅炒綠豆嘅信徒出嚟，而又好好賺。 嗯， 跟住就个个攞埋去啦， 系啦， 全部攞埋去啦。呢个世界永远个方程式都一样。咁啊，中国政府之后点解要禁呢？就因为影响到嗰个通胀啦。 嗯， 连绿豆都升几倍，大佬啊！咁你其他嗰啲真系唔使讲啦。第二样嘢就系开始咧，有啲真实嘅个案出嚟咧，系炒爆煲嘅。 嗯， 吓咁啊，亦都有一个好经典嘅，就系话有个农夫咁啊，卖当晒所有嘢啦。卖田卖地底裤都当埋，拎咗300万。 哇！ 跟住咧就再问银行借1000万。 哇！ 嗱，呢个又衍生另一个问题，就是银行贷款嘅问题 嘅。 因为佢拎个300万出嚟咧，同银行攞贷款咧，佢嗰阵时之后讲翻就话，佢直头同间银行讲话去炒绿豆嘅。跟银行竟然系借俾佢炒嘅，佢话啊炒绿豆几好，贷俾你咁样嘅，即系呢样嘢亦都衍生到中国银行嗰啲贷款过程咧，就非常之求求其嘅，真系，吓咁啊，跟住佢就爆咗煲嘅，佢系炒爆咗嘅，吓佢揸住嗰1000几万咧去炒绿豆咧就输晒嘅，就输晒，因为中间突然之间中国政府话要禁，亦都中国政府咧就抽咗一条友出嚟咧做一个示范例子咧，就罚咗100万嘅， 系 就话诶、哎、你炒绿豆。你囤积绿豆，我罚你100万，跟住成个绿豆市场冧咗嘅，咁啊，跟住就不了了之啦，所有嘢都系啊、哎、炒完就算啦，咁但系就成件事我哋可以睇到一样嘢，就系话喺中国嚟讲咧，呢啲咁嘅造神论咧，就唔单止喺股市嗰度，亦都喺好多一啲嘅商品市场里边咧，就经常性。周而復始，重複又重複咁樣出現嘅，咁、所以即係呢個造神嘅過程咧，大家可以留意喺 A 股裏面咧係經常會發生嘅，喺國內嘅市場裏面係經常性地會發生。咁嗱，啱啱講過啦，第一樣嘢就係話，因為中國嗰個炒賣文字係未開，或者係處於一個比較低檔嘅低等嘅思維。咁、第二樣嘢點解要揀綠豆嚟炒咧？因为绿豆佢始终系一个生产个地域嗰方面咧，系相对系比较集中嘅。主要嚟讲咧就系、是、东三省啦，即吉林嗰边啦，同埋呢个嘅蒙古赤峰嘅啫。 咁、 okay. 所以如果你话幕后有黑手，有人囤积嘅话，佢好简单啦，你唔使周游列国去收晒啲绿豆翻嚟啦，你几个地方咧已经系收咗全国70%嘅绿豆翻嚟噶啦。咁佢就一路囤积。咁啊，对于农民有咩好处咧？就全无好处嘅。因为全部都是用好短嘅时间3个月嘅时间啫。我将你个价几蚊炒到上10几-20蚊。咁对于农民嚟讲呢，佢一早系卖晒出去㗎啦。即系未种咗出嚟呢，已经系卖定晒出去㗎啦。咁有人譬如嗰阵时譬如系农村卖出去本来2蚊嘅，2蚊斤嘅。有人同你讲我有2个半，你3个月后嗰啲个全部收晒去。咁对于农夫嚟讲一定俾。一定俾晒你，咁佢全部收晒。咁用3个月之后呢全搞掂。后面嗰班居民，后面嗰班太子党同埋呢个富二代呢，因为咁嘅绿豆事件呢赚咗成20几亿嘅。 哇。 虽然个数对于佢嚟讲唔系话好大一个数，即系对于佢嚟讲唔系话一个天文嘅数字，咁、但系成个过程系好好玩嘅，好好玩，由造神到跟住将个价踢咗上去、到有其他嘅信徒跟队、到有啲最后跟车嗰啲信徒爆煲，中国政府出手控制嗰个绿豆价，佢觉得即系成个过程好似系尽在喺自己掌握之中，咁所以。衍生出嚟嘅嘢就係话佢哋觉得中国嗰个农业同埋畜牧业市场呢係最好玩嘅游戏嚟嘅。 係可以係啦係啦係啦，可以炒嘅。嗱我讲多少少嘅一个故事啦、即係姚川讲开绿豆嘅时候，大家都睇盐嘅事件啦，抢盐啦 ,ok。 抢盐 呢其实系咩呢，就以我所知呢就系喺南方地区嘅广东打落呢一边嘅 ,ok。咁呢其实就系、是、亦都系同一个道理嘅，就系话在市场上买不到食用盐 ,ok, 是啦， 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有人收买它，可能有人囤积，跟着然后呢拿到好在拱出来的市场的 support 呢是很少的。 是啦。 少到呢是简直是找不到的，不同平时的。那好啦，跟着大家呢 因為食用鹽真係一個需求嚟嘅嗰陣時， 必需品嚟， 必需品嚟嘅，又係早兩年前發生嘅啫。咁大家要買啦 ，OK， 咁去揾啦，揾到落嚟，點解我哋會知道嘅原因？當然嗰陣時個故事嘅背景就係話成個 CPI 物價上漲緊， 係 包括豬肉、牛肉、菜價、油啊乜嘢都上漲緊，而去到鹽㗎啦 ，OK。落到嚟香港咧，係搶咗兩三日嘅， 係啦， 而亦都導致到香港咧鹽咧嗰、那個一斤嘅價格咧，係又係類似咁嘅物體嘅，就係、是、升到上唔知十零蚊一斤嘅，係。咁香港超級市場冇得賣啦，嗰陣時好壯觀嘅就係咩咧？其實就係有好多人，我哋知道而家就運奶粉啦。咁嗰個禮拜咧就係咩咧？啲人一袋袋好似白粉咁樣 運 嘅嘢咧，就運翻上去深圳嘅，跟住再去散出嚟去買嘅。OK， 係啦。 咁當然時間好短，短到係離奇嘅。Around 成個過程係唔夠三個禮拜嗰度，因為落到嚟香港係水尾嘅啦。OK， 啱， 一拱翻上去就爆啦，跟住個鹽嘅價格就跌咗落嚟。 係啦， 嗯。 咁呢樣嘢咧，你都係話係一個純粹係民智低嘅一個悲劇，社會悲劇。 嗯 咁、啊、因為你話喺鹽裏面後面係咪真係有個大莊去操控住呢，其實就唔係咁容易嘅。 係啦、 啊。因為鹽咪始終即係你要操控一樣嘢呢，你一定要操控到個供應嘅。 嗯。 你股票市場，香港股票市場一樣，你做個莊家你係豬太啲 friend， 你一定係要控制到嗰個供應，股票嘅供應量。 嗯。 咁點解所以我成日你聽人講話要隻股要歸邊就有得炒，冇歸邊呢就冇得炒，就係咁嘅意思。 嗯。 你一定你如果你要炒農業同埋畜牧業嘅話呢，你一定要將個供應係歸邊。 嗯。 但係大陸有個好處，佢個歸邊嘅過程呢有個不合理嘅一個嘅批發制度呢係令到你歸邊嘅。 嗯。 一個農夫就算知道綠豆會好好炒，會價會升，第一我唔可以一時三刻同你將我自己個綠豆個嗰個生產力提高。 嗯、 第二樣嘢，佢要就算佢可以提高到生產力嘅話，佢唔識玩呢個市場，佢唔識有啲咁嘅造神論嘅概念嘅話咧，佢最多咪將啲綠豆拎過去一啲嘅批發公司，嗰啲全部國營嘅，跟住批發公司拎去零售公司，對於佢嚟講，佢完全賺唔到個市價嘅，嗰、個批發價唔會變嘅， 係啦， 嚇佢係完全賺唔到市價。咁所以如果你話有啲網友就係想喺大陸裏面搞呢啲咁嘅依門嘅莊家生意嘅話咧、你一定要記住，你成個農業。你嗰個產品你一定要控制到個供應、你控制唔到供應嘅話，你用錢就買晒返嚟，你用錢全部收晒返嚟，收唔晒返嚟嘅話呢，你係冇得做嘅、市場突然之間，譬如你講話鹽嘅話，可能突然之間因為純粹係民智未開嘅關係呢，有部分嘅嘢突然間好短時間一兩個禮拜炒起，咁但係我唔相信後面有啲手可以做到鹽呢嘅呢樣嘢、因為鹽實在供應太範圍太廣泛啦，咁呢樣嘢就可以再題外話講一講，就係、是、近排啲豬嘅問題啦。豬我相信亦都係另一種嘅玩法嚟嘅，咁點解呢，就係、是、大家知道就係上個禮拜突然之間有七千隻豬呢個預演佔領中環啦， 而家 不過佢就佔領黃埔江， 係而家去到萬三四隻啦， 係啦，佢哋跳河跳落黃埔江嗰度，諗住可以佔領黃埔江，點知全部死 Q 曬嘅。咁嗱，呢個衍生問題就係話豬瘟，啲豬死咗，好即係中國呢幾千年都有出現過嘅。 冇錯， 完全唔係咩新鮮事嘅奇情嘢嚟嘅。當日呢即係上兩個禮拜我同班深圳嘅人食飯啦，咁有啲係之前係做農業起家嘅，咁佢覺得呢單嘢真係非常之離奇，亦都非常之憤怒。咁點解呢，即係畜牧業呢，即係佢話中國嘅畜牧業呢好多都係口傳嘅一啲嘅技巧嚟 嘅、 即係唔會話有啲咩嘅畜牧大學啊去訓練一啲新人啊，好多就係阿爺傳俾阿爸，阿爸傳俾個仔嘅，中國是以農建國的一個國家，那五千年來呢，即是對於養豬的畜牧業呢，大家呢都知道有一條一即是心裏面知道有一個規定、就是說死了的東西，即是你養死了的東西呢，你一定要自己妥善處理的。 是。 即是他們講，即是那天他們講就是說呢、你要尊敬個天、你要敬畏個地、個地裏面發生一啲豬瘟，有啲咩嘢令到好多禽獸突然之間死呢，因為個地 但大地啊，出現咗啲問題，俾啲信號你，你一定要敬畏呢個信號。咁所以咁多年以嚟咧，如果出現啲咁特大嘅豬瘟咧，其實以前係試過咁特大嘅豬瘟，或者啲豬突然間死咧，佢哋啲農即啲農民咧係會自己搞掂。就掘個大窿，懟曬落去，揀石灰粉，冚翻埋佢就 OK 噶啦。因為你要敬畏個地，你唔可以亂咁嚟嘅。咁所以今次有咁多隻豬死咗，全部求九期咁樣推曬落河咧，佢哋覺得就係話咧，呢班人養豬養緊豬呢班人囤積緊豬呢班人咧，基本上係純炒家。佢唔會。天與地唔會有任何嘅關係同佢哋，佢就係為咗揾錢嘅啫。佢唔會理啲豬死咗，啲豬死咗唔賣得，咪劈咗佢咯。劈落去山間嗰度，劈唔到咪劈落條河度咯。求其沖咗又唔關我事啦，係咪先？咁所以佢就覺得就係話呢班咁嘅人咧，對懟啲豬落河嘅人咧，全部都係一啲嘅有策略、有安排、有戰略性嘅炒家嚟嘅。死咗掉咗佢，我唔會諗咁多啦。總之我係賺一堆嘅，一年里边赚一堆嘅猪肉价嘅快钱嘅啫。嗱，咁你啱啱讲猪，我相信而家嚟讲咧，喺国内咧，亦都系好点讲啊，机构化，好团积化。其中几年前嚟讲，最大嘅一个嘅炒家就系高盛。高盛揸住隻乳润啊嘛 ，OK， 揸住乳润啊嘛，咁跟住乳润就同你讲就话我要去买农买猪场啊嘛，控制翻个成本啊嘛，我亦都相信过去一年咧，以呢一类咁嘅公司为首嘅一啲嘅炒家财团咧，已经系笼络咗咧成个中国嗰个嘅猪嘅市场嘅。呢件事发生可能话突然之间有啲猪瘟走出嚟，令到佢哋束手无策，我掉啲猪落海咯，掉啲猪落河咯，求其啦，总之。有啲豬冇死，佢會繼續生㗎啦。咁呢7000隻我咪當係股票裏面嘅俾人震倉囉。咁人震倉咪算囉，震完我就企得返起身咪得囉，係咪？ 即係等於琴日講咗一個笑話嘅就話，有人沽貨緊一定要有人接貨㗎。 係啦。 好冧個市你就點都要狂接貨㗎，一樣嘅道理啫。 係啦。咁所以我亦都好有理由相信呢，即係啲豬肉價呢遲啲會爆上去。因為就跟住衍生落嚟嘅一個問題就係話呢，對於班炒家嚟講呢，今次嘅豬瘟呢可能係絕大利好嚟嘅。即係話俾人聽冇乜豬㗎喇噃。嚟緊嗰幾個月冇乜豬㗎啦。咁所以呢亦都好求求其其，亦都係亂 Q 咁嚟呢，瑞信呢前兩日呢就出咗份研究報告，就講中國經濟。咁佢話中國經濟嚟緊呢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就係呢個通脹可能會升返上去 5%。咁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話未來嗰6個月個豬肉價會大幅飆升嘅。咁當然佢冇講話點解佢哋估個豬肉價會大幅飆升啦，咁但係大家心知肚明就係話幕後嘅炒家一定係會利用呢，一定會利用今次嘅豬瘟呢嚟到形成一個社會嘅現象，就係唔夠豬，冇豬，啲豬價要升啦。咁中間亦都係相信會有一啲嘅造神論嘅一啲嘅過程走出嚟嘅，即係可能突然之間有人走出嚟就會講，未必係講啲豬食豬會好，或者同佢講喂食牛唔掂喎，喂食雞有問題，跟住你又會諗啦，牛又唔得，雞又唔得，就唯有豬。豬起碼過咗個豬瘟，啲疫症過咗之後，大家覺得係比較安全比較健康嘅。嗰隻豬連豬瘟都唔死嘅，活到而家湯俾你食嘅話，你覺得佢嘅身體非常之強壯嘅。咁所以就應該嚟緊嘅時候呢，就會聽到好多啲雞唔食得啦，啲牛唔食得啦，魚又唔好食咁多啦，咁嚟牽到你就叫你食多啲豬嘅。咁我亦都有啲朋友同我講，豬以外呢下年呢其實佢哋都部署緊一啲嘅農產品嘅炒法嘅。唔知會唔會成真，去到真嘅時候我就再同大家講下啦。咁就係大家即係要留意返，就係話喺國內裏面呢，阿牛成日講啦，食嘅嘢好危險㗎嘛。咁但係即係而家已經唔係食物安全或者個質素嘅問題㗎啦。是嗰個食物價格嗰個問題㗎喇。食物價格會引導你嗰個嘅食材㗎。 係冇錯。 即係完全係影響晒㗎。咁你見到中國政府喺今次掉豬落河事件之後有做過啲咩呢？係冇做過嘢㗎。 冇啊，冇。 系完全冇做过嘢嘅，7000只猪掉落去条河嗰度，又系咁依流落去上海咧，其实系好大件事嚟嘅。 系 系非常非常之咁大件事。 就等于嗰、那个只鸭仔咧。有几千万只喺条河度飞，跟住一只大鸭喺嗰度，一样咁嘅道理。 一样咁嘅道理嘅啫，咁你见到中国政府其实就冇出个声，亦都求求其其咁查过下，即系嘉庆嗰边，喂啲猪系咪你哋噶？话唔系，咁啊唔系你啊？咁啲猪边度嚟噶？唔知，咁啊算啦。到而家就不了了之嘅。咁所以你亦都可以明显见到咧，就其实即系话成个嘅呢个造神论嘅炒法喺农产品里边咧，或者畜牧业里边咧。是很多太子党啊、利益集团啊、富二代啊来到操控了的。亦都中间呢亦都不排除呢是有一些嘅外国的势力啦，正如刚才说譬如高盛啊，或者可能啦有机会或瑞信有没有份参与呢，咁呢啲大家就要想一想啦。所以大家呢就见到呢啲咁嘅国内嘅造神论呢就唔好淨係笑佢啦、有时候呢就要睇一睇究竟佢哋嗰个造神过程有冇得值得喺港股论呢做翻啲參考嘅，其實真係其實是一個莊家行為嚟嘅啫。 不過咧，頭先咧要專樣嘢講得啱嘅，就係話咧，你要操控內地個市場咧，某程度上其實就係要操控咗佢個生產嗰、個供應嘅問題。係 啦， 呢大家都即係心，我相信心裏有數嘅，就係話你點可能去操控到內地成個市場嘅生產供應咧？絕對係。一定是你需要有很大 的金錢，第二或者你是有很大的權力在手的。 錢未必是最主要，權力就絕對要啦。 是的， 你沒有權力在大陸來說你真的做死狗啦。是不是有幾個過程的，第一件事就是說呢你要知道，因為農民呢始終都是蠢的、或者是 個知識沒那麼高的，他不知道個市區是發生什麼事， 同埋他們對於市場那個整個市場的資料的 information 接觸度是低的嘛，這 是的，同埋中國行這個的所謂 的自由經濟呢、是有些缺點的，有些缺陷的，一會再講一講先、第一件事你就要知道，就是說你一定要操控到那個供應啦，你控制个供应呢样嘢唔难嘅，只要嗰个生产地方系集中嘅话咧，啲农民又唔系好知道市区，咁佢完全系投晒行俾你嘅，即系正如头先咁讲，绿豆本来2蚊出卖出去就2蚊嘅，我而家2.5同佢收晒，佢一定俾晒你嘅，佢赚多5毫子点解唔俾你啊？全部俾晒你，但系佢因为佢唔知道原来嗰班友想炒到上10几蚊啊嘛，如果你系个农民，你知道咗。喂，你想收晒我啲绿豆，因为你想炒到上10几蚊，我睬你都傻啦，我俾你、我掉落海都唔俾你啦，係咪，我自己食好过啦，係咪，我费事俾你赚啦。咁第二样嘢就係话啱讲嗰个造神啦、因为你讲个供应你要控制到之后，你始终你係要面对緊13亿人口，而呢13亿个人每人个个高矮肥瘦都唔同。你要控制到呢13亿个人突然之间去食你想佢想你食嘅嘢，即系绿豆，系一个好难嘅过程。咁但好在中国始终喺呢方面嘅文字呢亦都系未开，所以有个节目湖南卫视走出嚟叫你咩绿豆养生呢，就全国走出嚟食绿豆，就帮你搞掂啦。咁呢样嘢其实亦都系衍生咗一个问题，就系话中国喺个自由经济个社会里边咧，系嗰个嘅信息上边嘅流通嘅问题。对于好多嘅生产者嚟讲咧，佢冇一个嘅需求嗰、那个即系 demand 嗰个嘅资料嘅。佢哋只系会顾及自己嘅 supply。好简单啊，即系譬如你10年8年，你翻深圳食，你问下牛就知噶啦。你去打边炉又好，你去食晚饭又好咧，硬系会。叫你加多几蚊呢就整隻水鱼俾你㗎。几蚊㗎咋。因为点解呢，突然之间深圳咁多水鱼呢，真係嗰啲水鱼啊，唔係俾人劏嗰啲水鱼啊。嗰啲水鱼呢就係因为嗰陣时嘅深圳人见到，而香港好多人真係兴落嚟深圳食饭喎。而香港人咦好似好鍾意食水鱼喎、 啊。好似啊。 佢哋就以为香港人真係冇水鱼会死嗰隻。所以呢就好多鲤鱼塘呢，鱼塘呢嘩唔好养鱼啦。全部养水鱼。因为香港人鍾意食水鱼，就全大規模出水鱼。咁跟住就发觉咦原来供应超多。 咁所以你咪求其入去食个汉堡包加五蚊就整只水鱼咯。 嗯， 啊，即系呢个系个 market efficiency 同埋 market demand 同埋 supply 嗰个嘅资讯嗰个流通咧系唔全面嘅问题嚟嘅。呢样嘢十几年前嘅深圳出现，到而家全国都系咁样出现，其实个道理系一模一样嘅啫。 嗯 ，OK， 好，咁我哋呢一节休息一阵先啦。 好。 Hey, 大家好，我是黑鬼德，你现在听的这个是 www.ragazine.com.hong Kong，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拜拜。